为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，全国青少年学生2月5号在白头山密营故居前举行誓师大会，表示决心要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的领导，坚持走白头山行军路。参加者先向白头山密营的白头山三代将军马赛克壁画献花篮和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全国青少年学生白头山密营故居塌房行军队队员们参加。大会结束后，参加者访问了白头山密营。